情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平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假期结束了啊，可是你还不想面对这个事实。2月22号，春节之后回归工作的第一天，我们继续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点歌环节。微信找到我，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。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春节快乐。来自南中北站的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扭腰，跟着节拍节奏扭一下，你会发现身体比想象当中更加的灵活。电影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这么一句话的解读，怎么说呢，叫做立刻有。你看把立刻有的拼音你想一下，立刻有 L-I-K-E-Y-O-U， 然后你把拼音放到一起变成字母来念，变成英文字母就是 Like You， 喜欢你好吗？今年第一首歌 在你的故事我歌当中，这样的欢乐的旋律，希望能够带给你工作第一天的一种振奋的心情。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，开始点歌咯，一个小时每天中午。下面这首歌曲是听到的，来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自梦梦酒吧点播的歌。刚才看到了什么唱宝梨，还有名字不过三个字，很多朋友都来报道啦。准备好看看这个时候你最想听到的歌曲，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找到我。 夜已深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，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，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，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，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，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，若爱得深会不能平衡，为情困摸着了灵魂，该爱就爱，该恨的就恨，自己保留几分，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，要留给真爱你的人，不管未来多苦多难，有他陪你完成。虽然爱是种责任，给要给的完整，是暧昧再无法永恒，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冷，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，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，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你，若不肯说我就不问， 用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，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，而声音更是如此。有声来信，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。 有声来信，刚刚这首《伤痕》来自林忆莲的歌，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梦梦酒吧点播的歌曲。他在信里面是这么写的，他说过年这几天呢，回到了外地的家乡，和高中同学一年聚上一次。坐下来的时候发现十多年过来了，聊的已经是孩子、家庭和生活。十个人当中就有十种生活方式，更何况呢，自己在外地工作，可能和家乡的朋友相比，有共鸣的话题是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刚刚点播一首林忆莲，通过这首歌再次找回和高中同学一起的共鸣，想起当年在学校的日子，因为那是他们全班男生都最喜欢的歌声。这是来自梦梦酒吧的新年故事，那么你呢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告诉我。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，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，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，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。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，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，不管走过的旅程，感动不一定流泪，感情还一样率真。浮浮沉沉，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， 浮浮沉沉。 这是在除夕那天夜里面，大概有10亿人一起来听的这首歌《岁月》，王菲、那英。我也是等到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又重新来听这首歌。从相约酒吧到2018，一晃20年了，这两首歌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。我为你留着一盏灯，让你心境永远不会近黄昏。我心中不会有黄昏，有你在，永远都像初春的清晨。第一次听的时候以为他歌里面唱的是那种爱情，后来才发现呢，那个人其实指的是岁月。每年回家团聚，围坐着家人朋友，30岁40岁50岁60岁，可是我们都忘了那个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20岁，那是我们最美最勇敢的一年。20年后的一首《岁月》，让我们恍然地回到了20岁的那一天。欢迎你在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点播到你最想听到的歌曲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不想出名点播的《爷爷泡的茶》，来自周杰伦。新年快乐，春节快乐。年回家喝的酒越来越少了，喝的茶越来越多，不是我们变老了， 而是我们越来越懂生活，越来越懂得和家人的那种陪伴，就像茶一样淡淡的，但是又让人很踏实。这是来自刚刚的不想出名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，他说也是想找到这种关于家乡的回忆和怀念吧。还有说句心里话，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写信，他说年少不听李宗盛，听懂已是不惑年，年少不听林忆莲，听懂已是泪满面。过年好啊，跟各位朋友都问好了，最想听到的就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。 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石的痕迹，直到视线 Sandy 林忆莲，至少还有你。这首歌不光要送给我的爱人，还想送给我的家人，送给朋友，送给一路陪伴我过来的老师，还有那些携手而同行的耳朵们。还有最后一首歌，在半点之前还有一点时间，把这首歌呢也是送给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我声音的各位朋友们。可能有的人还在假期当中，有的人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。我们一起希望能度过一个2018年温暖的新年。

爱情是一种怪事，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。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？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 贺群的为你写诗。虽然说过年呢也是用手机各种发什么新年祝福，但是来到单位之后呢，看到同事老师们当面说一声新年好，这三个字听到心里面还是暖暖的。每一首歌后面都有故事，包括每一位听者在后面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刚刚为你写诗这首歌是在公众平台上的林瑞牧远点播的歌，他是这么跟我分享他的春节故事的。春节不得不提到每年的春节晚会都是吐槽的热点啊！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呢也是很少看春晚了，更多的是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。说到春节的主题呢，有很多的怀旧元素在里面，比如说今年王菲和那英20年后的再一次合作《岁月》，这无疑是这位林瑞牧远他说这是他心中最喜欢的作品，歌词也是由两位共同创作，写出了20年后的再一次对人生的感悟和体会。里面提到了一句歌词，风很轻，云很淡，任星辰浮浮沉沉。他说最真实的才是最受欢迎的，才是最打动人的，最让人产生共鸣的。的确，很多语言越朴实越容易打动人，很多故事越简单越容易走心。来自林瑞牧远，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，在这里和我分享你的新年故事、春节故事，还包括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还有想听到的歌曲祝福都可以。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，继续我们听到换一种节奏好不好，来自反光镜，嘿姑娘。

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。明天是周五，所以日期不要搞混了，包括后面后天是周六，看你的工作上面该怎么安排，哪天上班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周五呢还会延续我们两周之前的那个故事，关于在大学同学两个人，这个当时一起复习英语的两个舍友，他们在互相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对方之后，看看在这周明天会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到呢。All by yourself. To the lows in every eye, the hellos and the goodbyes, and the smiling I could die with you.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. Dizzy, drunk and beautiful, and this moment I let go with you. When you're next to me and the music's loud, singing headlines here somewhere in the crowd.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跟你说一句身体健康，但是在这里我更想说的是，希望你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，没有纷扰，没有打扰，只源自一份内心的坚定。 当你来到我眼前，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，陪你一起听这首歌。 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次的点歌的份额留给了我们在公众平台上的 Dream 甲 GM 甲，来自赵薇，我和上官燕。节目的最后跟你再说一句新年快乐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点歌。 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，藏你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，仰起头看着天，两张无知的脸，我们彼此怀念，在隔壁的房间，此时的脸，繁华的大都会，护城河的西河沿，古老城墙边，淡淡自己甜，空气里的微甜，树荫里的夏夜，想起来不远，1998年六号楼九单元，现在在